你的故事我的歌，点歌进行中。 欢迎你二十四小时来点播歌曲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直接在屏幕下方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C 在平台上的点播，他说每次听依恋这首歌曲都会想起我的老爸。很神奇，我的老爸呢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啊，每天面对各种数字，包括工作上难缠的一些事情，但是他心里面却有一颗极其柔软的心。比如说呢，他在上班路上会放一路自己的精选歌单，过年吃饺子的时候还会给我捏成一个小猪的形状，到了节日还会给我妈送纸玫瑰。即使我长了这么大了，可是我还是喜欢跟他一起交流，因为在他面前呢，我觉得我永远的像一个孩子。好了，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蔡淳佳的《依恋》，来自 MC， 想送给我的老爸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时间陪伴他成长。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 思萌制作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继续来看到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，他说搞笑我是认真的，这是他的 ID。 他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呢，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为低谷的时刻了，几乎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。那个时候我白天在学校里面上课，十一假期并没有回家，晚上呢又到音乐酒吧里面打工挣钱养活自己。突然有一天我在店里面就听到了这首歌曲，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再次点播，来自胡夏版本的《知道不知道》。这首歌可能不算那么的热门，但是曾经它的确通过这样的旋律温暖过我。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我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。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在此刻呢，通过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，送出假期当中的一份想念和祝福。公众平台上的游梦病他说想要点播五月天的温柔。突然想起来高中那会儿曾经喜欢过一个男孩子，有着干干净净整洁的头发，黑色的运动服。我们刚刚在一起，有一天呢，他的头跟我靠在一起，两个人一人一只耳机，那个时候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温柔。那个男孩子曾经告诉我说，这首歌就像和我在一起的感觉一样，让他安心舒适。虽然说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还是形同陌路，但是我依然记得他在这首歌当中给我说的那句话。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五月天温柔，送给这个男孩子。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不再 部今天想要通过节目点播一首钟慧的约定。他说刚刚听到了上一位朋友分享的高中时刻的回忆，让我想起了大学，也曾经和一位女孩子度过了一样的美好时光。那个时候呢，两个人举着奶茶在路上走了好长时间，聊了好长时间，我们打不到车，包括到最后打上车了也是一直在堵着，但是这样刚好也放慢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拉长了我们的约会时间，所以那天那样的记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今天点播这首约定，是我们一起在出租车上听到的歌曲，也要送给他。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.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尝尝吧，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。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飞起来了，好多小鸟，它们跟我一块跳舞。哦，下雨了，好冷，好冷啊！老婆，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？别走，别走。 危害身体，毒害精神，拆散家庭，扰乱社会。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，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。远离毒品侵害，别让幻想变成现实。 老公，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？ 报告老婆大人，搞定了。 哎，快说说。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，临近天安门、王府井、秀水街、三里屯，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。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。老婆，我是不是很能干？ 哇，给你点赞。哎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.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天空晴朗，空气清新，风和日丽，非常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。早晚比较凉，注意调整穿衣，防着凉感冒。天干物燥，还需要补水润燥。具体预报是：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：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4，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.4，半点资讯。 贵州吉靖语大刀艺术团9月1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！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。 中午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昨天上午，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，第20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开幕。今年的北京国际旅游节以“中非丝路情，相聚在北京”为主题，来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代表国家、非洲国家以及来自北京地区的共30支表演团体汇聚一堂，在国庆假期首日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别具异域风情的盛装表演。整个盛装行进表演分北京欢迎你、中非丝路情、融合与创造、东方与西方和激情与梦想五大篇章。从京剧戏曲文化中的车骑，到民俗文化中拉着黄包车的铜人，再到北京的非遗文化展演，京味十足的表演展现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。最后两个压轴节目把现场气氛推向了最高潮，延庆文化馆带来了创意舞蹈节目《请到长城来滑雪》，少年们戴上炫酷的滑雪镜，把滑雪动作巧妙地融进了舞步。而延庆一中的学生则带来了北京名片的表演，他们手拿纸板牌，变着队形，先后拼出天坛、国家大剧院、故宫角楼等北京地标性建筑物，引得所有人都起身拍照，掌声和惊叹声不绝于耳。本届北京国际旅游节除了举办开幕式盛装行进表演外，还在门头沟区永定楼广场、昌平区乐都港以及延庆区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分别设置了3个分会场，邀请国内外演出团队到场演出，为当地民众及游客带来精彩表演，一直持续到10月4号。最后再来关注苏打绿主唱清风登上综艺《明日之子2》，因为把歌曲《不给予》交给张碧晨演唱被部分网友不满，引发热议。事隔两天，昨天他出席公开表演活动，被歌迷发现情绪似乎有些低落，甚至在台上3度鞠躬，让粉丝心疼不已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一幕一幕啊

没有想过点一首歌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？哦，点一首活力的。开车的时候，点一首温暖的。复习考试，点一首励志的。你的故事，我的歌，点歌进行中。 公众平台上的 Candy 今天想要通过节目来点播一首王菲《你快乐所以我快乐》。他说虽然是假期，但是没有安排出行计划，今天上午在家里面把家里彻彻底底的打扫了一遍，这个时候呢躺在卧室的地板上，正在通过手机来收听节目直播。刚刚听到了很多歌曲，每个人都在里面都分享着不同的故事。今天自己倒没有说到特别想念哪个人，或者说送出祝福，可是在音乐当中也希望能够分享这样午后时光的小心情，包括身边还有陪伴着我的大牛，一只小狗，非常的可爱。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今天快乐的日子。 满身风雨，陪你一起听这首歌。